远的梦，有没有实现？ 来自陶喆的二十二，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那今天也是心情超棒啊，因为阳光出来了。不知道你现在正在做什么呢？有没有看到窗外的阳光正在灿烂的绽放？那我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都是一种向日生长的这样的植物的感觉，就是有阳光的时候就觉得心情特别的棒，然后干事儿也都是特别有冲劲儿这种感觉。但如果说是阴天下雨，就比如像前两天的话，可能就会觉得整个人情绪也跟着低落起来了。那今天阳光已经出现在我们身边了，让我们就是开始全新的工作和生活吧。听歌的时候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那下面这首歌就非常应景了，卡蒂舍的这首歌是在很早的时候出了一个作品了，当时这首歌是我在 MP3 当中去听，而那个时候这首歌带给我很多美好的回忆，日光倾城。

介绍 Monday 来自周笔畅，他是周笔畅在2011年的时候11月11号发行的一首歌曲，当时在他那张专辑《黑泽明》当中。失去线条的爱情就像失去的圈套，而失去心跳的拥抱就像原地的囚牢，这不是千篇一律老生常谈的情歌，而周笔畅也再次勇敢地去唱出了爱情当中这些刺眼的盲点，在噪音的空气当中去聆听关于你内心真正的回声。要说的是，周笔畅刚刚那首歌是 one take 一次去录制的，所以说对歌手的唱功啊、气息运用以及演唱时的情感的这种递进有很大的考验和要求。正在收听到的是音乐随心听，没错，我们又全新的活力满满的出发了。那这一个小时的聆听和陪伴，我们继续。下一首歌呢是来自周杰伦，这首歌是他很早期的一部作品。这首歌当时是周杰伦了解了《魔兽争霸三》的游戏故事之后，根据他对游戏画面的观察和方文山进行配合，以兽族的视角写下了这一首歌曲。那很多老的玩家、魔兽玩家或者说是周杰伦的歌迷都会想到这一首歌曲了，对吧？就是不是很多的这种游戏歌曲。其实要我说的话，作为一个魔兽玩家，我来看这首歌，它确实是和游戏本身的故事背景没有什么关系。但不得不说的是，很多人确实是因为这一首歌而了解到魔兽这个游戏。来自周杰伦，《半兽人》。

Into My Life 来自蔡健雅的这一首歌曲，有点点轻松的感觉，在这样的天气听起来会非常的舒服。那这首歌呢收录在他的专辑 Just Say So 当中。继续来听歌，下面这首歌来自欧阳靖。相信在之前的那个节目当中，大家对欧阳靖都有一个了解了。那他是1982年6月4日出生在美国的迈阿密的这样一位歌手，在华人说唱歌手当中，他可以说是毫无争议的成就最高的人，和肯爷合作出歌，然后也登上过美国的 Billboard 排行榜，然后包括他也是有一个称号叫做世界第一 freestyle。 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是他在2014年写的一首歌，当时这首歌是写给他出生不久的宝宝的，所以这首歌呢听起来有一种父爱的力量。没错，就是这一首 Like a Rock。 Used to sit on your shoulders, felt like I had a view of the whole globe right below us. I was young but still old enough to know that my daddy wasn't rich, but you had a heart of gold. These childhood memories are priceless, far from perfect, you know how life gets. When did it all start to go downhill? When I realized that this passion I had found's real. You claimed it was the worst decision I could ever make. To not chase it was a risk I could never take. Safe to say as I got closer to my dreams, the bond between us was just tearing at the seams. And so it seems the war is finally over. I'm older but still that little boy that's on your shoulders. Loving me is all you've ever done. All I hear now were the words of a father to his son. Run a little faster, stand a little taller. I'll be there for you. Sometimes you sit on my shoulders, and it's a perfect view of the whole globe right below us. So much to say, yet words can't truly describe how I felt inside the second that you arrived. A little bit of fear, a whole lot of joy, it still hasn't sunk in. Man, I got a boy, can't even lie, I'm concerned in every way. I guess all I can do is learn every day. To me and mommy, you're our number one. I often wonder what type of man you'll become.You'll do great things, and that I'm confident. Always stay humble, amidst the compliments. As for the ladies, save for the wedding ring. Always put God above everything. As long as I'm alive, my job is never done. These are just the words of a father to a son. Run a little faster, stand a little taller. I'll be there for you. Maybe you're listening and you're contemplating, cause it's been a while since y'all had a conversation. A simple call, time to man up, before you hit that last digit, quick to hang up. Feels like there's no way it can be done, picking up the phone and it weighs about a ton. But still not as heavy as your heart, trying to make amends, not sure where you should start. Even if you talk, what do you say? It's a scary thought, don't let pride get in the way.What a shame, share the last name, yet you're strangers. No pain remains forever, love can change us. Need someone to lift you up when you fall down. Separated, hesitate to tear the walls down. Forgiveness can heal when it's all said and done. That goes for both a father and a son. Run a little faster, stand a little taller. I'll be there for you like a rock in the middle of a raging river.Always room to grow. Our love will be a

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Just the Two of Us 这首歌来自艺林，那她呢是新加坡的一个非常特别的这样一个女生，现在是正当红的一个女生，原名叫邱艺林，擅长的乐器呢是吉他和钢琴。刚刚听到这首歌也是爵士风格的一首歌曲。下面这首歌是我当时在一个咖啡馆的时候无意中听到的，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怎么说呢，很难想象她会去唱这首歌曲。 Iggy Pop他呢是朋克音乐的教父，然后包括也是之前组建过乐队之类的，所以听到他来翻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再加上他那个磁性的嗓音，当时听得着了迷。这首歌来自 Iggy Pop， 这首歌就是《玫瑰人生》。 C'est bras, elle m'est parlé tout bas, je vois la vie en rose. Elle m'a dit des mots d'amour, des mots de tous les jours, et ça me fait quelque chose. Il est rentré dans mon corps, une part de bonheur dont je connais la cause. C'était

因为我很少听到林俊杰会唱这种爵士味道的歌曲。这是他在2009年发行的一张专辑当中收录的歌曲 JJ 林俊杰100天当中的第8首歌曲。刚听到这首爵士味道，也不是那种非常老式的经典那种味道，而是他柔和了自己的想法，把一些流行的元素加入进去了，改变一下曲风。当时是他在新加坡的一次演唱的时候，和爵士界的一些前辈合作，当时改编的是《醉赤壁》那一首歌曲，变成爵士风格之后，再加上当时他的嗓子不太舒服，所以声音比较低，没想到唱出了全新的味道和意味，所以接着就有了刚刚这首歌曲的一个尝试，一个又一个。下面也是一个去尝试不同的风格的一个人，方大同。他是经常会听到他的 R&B 风格的歌曲，而且都是国语歌曲。那这首歌是他为数不多的翻唱的一首粤语歌《狂潮》。 是他也是你和我，同相亲相爱也相争，大家偶遇在人海，你我各留恨，几许风雨笑，多少爱和恨，那狂潮 歌呢，是1976年的时候香港的一部电视剧《狂潮》的主题曲，原唱是关菊英。那看看时间，送上最后首歌曲，来自王若琳的这一首《三个人的晚餐》，明天见。该如何？ 北京时间